穿各种装洋溢，这是 iPhone 是不盲目的，不懂说他们的自古相信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、yeah、喧沙的海鸟躺在很暗的阁楼阳台，可你是无尽加快些的那一片海，麻烦给我的爱的来一个摸一动，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它糖不用太多，这世界已经因为它甜得过头，这爱不容易光的心事的孤独，被锁在蜘蛛可能都被粘住，编织的沙发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当街的亮起好我的满足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，编织的长发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当街的亮起好我的满足，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，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，总是忍不住走神，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，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，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，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 在脑海里说说话话， 思念你所思念的，聆听每一次的心跳。 暂别都市的喧嚣与浮躁，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旅行了？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，伴随歌曲一起旅行。 不是你我不会，懂世界有多大，那一片薰衣草的海浪，在回忆中余波荡漾，感受风的温差和人世的无常，一个人在蔚蓝海岸上，送走你带我看的夕阳，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，穿越千万年的光陪伴在我的身旁，有些温度不会被遗忘，就像死去的爱情依旧在心里闪亮，留给我无可取代那些爱的疯狂，让我的生命更辉煌，陪伴在我的身旁，

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音乐感动心。